权利案例，权利的能力，还有什么行为能力？ 权利主体的图表。 好，有这三种能力。好，这三种能力。好，那第一个权利能力。好，权利能力，来，就是怎么样？好，敏感的第六条。好，第六条。那我们看这个三十页。好，这是权利能力。好，第二权利的意义是怎么样？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好，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那这个意义稍微记一下。好，稍微记一下。好，那这个权利能力的时期啊。好，接着怎么样？人的权利能力依照第六条规定，始于出生，终于什么？死亡嘛。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它的时期啊，第一个原则上第六条出生。好，出生。那出生它要做什么？学说上有什么？这样说啊，断在说，也不能说全部呼吸，导全部都是说独立呼吸说。那这个通说跟实物怎么样？采取以独立呼吸。呼吸说，好，独立呼吸说，那这个，好，这个大家做当个判断标准。什么叫独立呼吸？就怎么样？是指独把这个脱离母体，而且独立呼吸作为认定标准。那什么时候胎儿会独立呼吸？就是生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会哇哇大哭啦，哦，哇哇大哭，哇哇大哭，只要哭的反应，那就是会独立呼吸。所以怎么样？好，我去看这个产房，哦，我是没有看过了，好，哦，因为我没有小孩，有没有？那怎么样？我老板，好，哦，老板最近怎么样？前天，好，前天生了一个女儿，有没有？他就很兴奋，有没有？他就拿着个摄影机，好，直接进去里面拍照，穿那个手术衣，里面拍照，他女儿怎么样？出生的样子，有没有？很可怕，我就从那个从那就他模仿给我看，好，就那个那个护士，好，医生就把那个把胶胶里面拿起来，啪，有没有？那血淋淋样，有没有？他就好，他说要放给我们看，有没有？放给我们看，好。然后独立呼吸嘛，那，啊，如果怎么样，独立呼吸嘛，拉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会哇哇大哭嘛，所以你看到医生护士怎么样，如果看到这个小 baby 怎么样没有哭出来，他们就很紧张了，好，啊，就很紧张了，有没有？他，啊，就怎么样，尽量怎么样让他哭出来。那比如说怎么样，拿那个东西有没有戳进去，不是戳进去啊，拿一个吸管，他说什么吸管啊，然后就把那个好，哦，这个因为妈妈从羊水里面呢，好，哦，拉出来嘛，所以他。所以如果可以独立呼吸的话，羊水是很舒服的一个东西，有没有？这个全这个好人类好，就有那个好专家讲说，人类最一辈子最舒服的时刻有，就是待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刻，有没有？那外面没有污染，好，没有干扰，有没有？那从羊水拉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它就要跟什么这万恶的世界做个接触，有没有？所以它哇哇大哭嘛，然后哇哇大哭啊，哭。那如果哭不出来的话，可能里面羊有很多羊水，然后就要抽出来，有没有？抽出来之后怎么样？它就会哇哇大哭，有没有？好，那这个有哇哇大哭，就是怎么样？有独立呼吸，好，独立呼吸作为判断标准。好，那再例外，好，例外，例外怎么样？未啊，将来未死产的胎儿啊，好，没有死产胎儿，第七条规定，好，第七条来。来，我们看第七条规定，哎，这里面有附哦。那我们看一个小六法，好，小六法第七条规定，那第七条胎儿的，好，胎儿的规定。来，第七条，好，第一条，胎儿之保护，胎儿以将来怎么样，非死产为限，非死产划起来，好，非死产为限，怎么样？关于其个人利益利益权权，好，关于其个人利益保护怎么样？视为自由权权，视为既已出生，既出生划起来，好，所以怎么样？今天胎儿了，好，胎儿怎么样？他的权利能力哦，好，只有一半能用，好，只有一半，只有什么？只有享受权利的能力，只有享受权利的能力，但是怎么样？没有负担义务啊，不用负担义务啊，不用负担义务。所以今天胎儿的权利能力怎么样？只有一半能用，只有不完整限制部分的权利能力而已，好，部分的权利能力。好，所以胎儿仅有部分权利，一直怎么样？享受权利，好，有权利能力，但是就负担义务部分怎么样？他没有权利能力，所以一胎儿怎么样？好，比如说一父子，好，一父子，一父子需不需要负担债务？不需要，好，他只有享受权利，好，不需要负担债务。好，那今天有这个非死产，好，死产是一个条件，好，是一个条件。那今天呢？好，今天这个死产，好，今天胎儿究竟最后你有没有认定他有没有权利能力？要看怎么样？他是不是死掉了？会不会独立呼吸啊？然后会独立呼吸？那这个死产，好，死产当作是这个胎儿权利能力这个要件。请问一下，它是一个好条件？它是一个停条件还是解除条件？啊，通说认为，好，通说认为，为了保护胎儿啊，所以必须以量这个胎儿的死产哦，以什么样当作它的解除条件？负解除条件说，哦，这个死产是负解除条件。那什么叫条件？条件我们之前在里面看过，刚怎么样？大概提七秒。条件放在哪边？法律行为的什么？付款嘛，好，付款，对不对？好，付款。那付款中的条件，什么叫条件？什么样条件？什么样条件？好，先讲条件概念。条件是怎么样？好，有条件跟什么？ 期限，对不对？在民法总则里面有加条件跟期限。什么叫做条件？条件是指什么样？是指啊，怎么样？是就一个将来不确定的客观事实，将来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客观事实，当作今天这个法律行为或是法律的啊这个规定哦等等啊，那这边通常都是指法律行为啊。那这个不确定客观事实当作是它的好发生或它效力发生这个要素叫做条件啊，条件将来不确定啊，不确定。第一个，它是将来哦，就像未来、过去哦、过去或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实，怎么样？不是啊，哦，不是啊，必须是将来。而且它这个事实是一个客观上事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啊，不确定的事实。好，那什么叫期限？期限呢？期限就是将来会确定的，会确定的客观事实啊，会确定的客观事实叫做期限啊，期限。所以条件跟期限最简单的分别，就看今天这个事实怎么样，你的作为这个啊要件这个事实怎么样，将来确不确定会发生。如果是不确定发生的话，就做条件；如果会确定发生的话，就做期限。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如果今年已经考上律师，我就上你台车。刚举的例子啊，再请问一下，考上律师是确定还不确定？今年你考上律师，考上司法官，我就送你一台法拉利。你请问一下，这个考上司法官确定不确定？好，非常好，好，有没有？很有自信，有没有？所以它是一个期限，好，没有啊？那这个什么条件呢？好，条件，好，它是一个条件。那这个将来不确定的客观事实嘛？好，不客观事实，好，这个是条件。那如果将来会确定呢？就是期限。比如说怎么样？民国101年12月31号，我就送你来车。请问一下，民国101年12月31号会不会发生？确不确定？确不确定？确定吗？好，确定。好，但是今年几年？2022哦，世界末日嘛，有没有？好，开玩笑哈。如果没有世界末日的话，它是将来会确定嘛？好，会确定这个好的这个事实，那叫期限。好，叫期限。条件、期间，好，期间这个规定。好，那今天条件跟期间，好，条件跟期间，那这个条件又可以帮我什么？又可以帮我什么？停止条件跟解除条件。那什么叫停止条件？什么叫解除条件？好，来，我们看民法的99条第一项规定跟第二项规定。来，翻开你可爱的小六法。哎，注意哦，大家好，大家每次上法律课，好，不是这种民法，好，不是这种高台大民法，你去上其他老师的课怎么样？每次上课小六法一定要带，好，小六法是你最忠实的战友，好，就像军人上战场一定要什么？枪一样，好，枪，那枪哦，不是枪，好，小六法就是你的枪哦，就是你很少整个国考战场的枪哦，好，最厉害的武器哦，好，但还有笔的，还有脑袋哈，好，但是必备，好，必备小六法，所以你每堂上课都要带哦，好，来99条的规定，99条第一项。来，99条第一项，负停止条件法律行为与条件成就时怎么样发生效力？所以停止条件嘛，就是怎么样？就好，这个好，对于这个法律行为怎么样与条件成就时怎么样发生效力？发生效力，发生效力。所以今天停止条件成就，这时候怎么样？法律行为就发生效力哦，好，发生效力哦。好，99条第一项规定。好，那如果是解除条件呢？好，解除条件99条的第二项，怎样？负解除条件是法律行为，怎样？与条件成就时，怎样？失其效力，失其效力。好，失其效力，99条第二项规定。好，失其效力。好，所以条件跟其啊，这个停止条件跟解除条件，一个是什么？发生效力嘛。那发生效力的话，那这时候怎么样？依照逻辑啊，好，依照逻辑，依照事实状态一般情况，那如果是发生效力，那这时候我们要再解除条件成就，好，条件，好，条件我们都要成就了，不论是停止条件还是解除条件，我们都用成就，好，成就。那在成就之前，好，成就之前，那这时候法律行为发生效力了没？发生效力了没？成就之前嘛，成就后才发生效力嘛，所以成就之前发生效力了没？还没吗？好，还没吗？所以在负停止条件这个法律行为，一定都是什么？从没有，好，没有，好，没有发生效力怎么样？因为条件成就时怎么样啊？就有效，就有效，就有效啊。相反情况呢？解除条件嘛，失去效力嘛。所以在负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身上，一开始发生效力呢， 发生效力没？在解除条件成就之前，法律行为发生效力没？发生哦，好，发生哦。但是今天因为条件成就之后怎么样？失其效力嘛，所以从有到变无嘛，好，有到无。好，所以什么时候用提条件，什么时候用解除条件？其实怎么样？你就先判断嘛，判断今天这个法律行为发生了没有？效力发生了没有？如果是发生之后怎么样？然后就是后来怎么样？失其效力就是什么？解除条件嘛。那如果发这个法律行为还没有发生，那但是条件成就的时候会发生效力的话，那这是什么条件？就是停止条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停止和解除条件会搞混，会搞混，会啦，好，很多人还是会搞混。好像我大一时候，大一学民法、民总的时候，停止条件和解除条件常常搞混，好，考试的时候通常都写错。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我就背一个嘛，好，背什么？背解除嘛，好，解除了，我就感觉到解除就是什么，就效力就不见了，好，效力就不见。所以怎么样？解除条件就是失效力，背一个嘛。其他怎么样？就是停止条件嘛，好，会发生效力就是停止条件就背一个嘛。啊，如果怎么样？你没有像我一样那么笨，好，你都可以背出来，那就非常好 ，very good， 明白吗？好。好，所以把这个提条件、反效力、解除条件、失效力。好，所以拉回来，好，拉回来这边，好，拉回来这边。接着怎么样？非时产，好，它有非时产。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停止条件的话，这是什么？以时产当作是它的，好，它的这个要件停止条件的话，那这时候怎么样？好，今天，好，今天出生嘛，好，出生。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以时产。好，时产当作是它的这个好，它的这个条件的话，那如果是停止条件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在时产之前，它有没有权利的力？有没有？如果是停止条件的话，有没有？停止条件什么？从无到有嘛？那时产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才会判断出来？出生这一段时间嘛，对不对？所以一开始有没有？如果是停止条件是什么？无到有嘛，所以一开始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嘛，好，这是停止条件嘛，好，停止条件。但是怎么样？如果是解除条件呢？出生之前有没有？有没有？有嘛，好，有嘛。那今天怎么样？一个是没有第七条保护，一个是有第七条保护。请问一下，哪一个对胎儿比较有利？当然是下面这个嘛，解除条件嘛，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不解除条件说怎么样？比较有利，有没有？通说采取复解条件，就是说，因为胎儿出生之前怎么样，就已经有取得权利的力，好，权利力，而且这个权利力只是怎么样，只是什么部分的权利力，只有享受权利，不用负担义务。所以哪一个对胎儿比较有利？但是享有这个第七条的法律效果比较有利吗？好，比较有利吗？有问题，有问题。尤其在什么实务上常常发生怎么样，在遗父子啊。好，遗父子什么是遗父子？就怎么样？妈妈怀胎中怎么样？爸爸死翘翘，好，死翘翘叫遗父子嘛。好，那如果爸爸被车撞死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权利能力哦。因为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对胎儿有没有利？有利嘛？好，有利嘛？好，有利嘛？所以在遗父子在一开始妈妈肚子里面有权利的话，对胎儿保护比较妥当。所以这边我们通说认为啊，好，通说认为这个是一个负解除的条件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这个胎儿，好，胎儿概念，好，这是权利能力的时期，好，时期要注意哦，它的一般原则，出生，好，出生，那另外，好，另外第七条，胎儿，好，胎儿的部分的权利能力，好，在时期介绍的例子呢，好，就是介绍它中期，好，中期，好，那这个中期，好，中期就是什么？死翘翘，死于出生，终于死亡，好，终于死亡，那在法律的概念底下，好，死亡有分成两种死亡，一种是自然的死亡，啊，就是真正死翘翘，好，死翘翘，第二种叫做法律上的死亡，好，法律上的死亡，那这个法律上的死亡制度，我们叫做死亡宣告，好，叫做死亡宣告。好，第一个我们先看自然死亡，好，自然死亡，那原则，他们说是怎么样？好，心脏鼓动停止说，好，就呼吸断绝说，他说，那就怎么样？这个人呼吸断绝，怎么样？那个就看那个连续叙述一点嘛，这样。然后哔哔哔哔哔，有没有呼吸断绝、心脏停止跳动？有没有？好，那就死翘翘，好，死翘翘。好，那但是怎么样？法律上另外特别规定，好，这个例外情况，脑死说，好，那是说这个器官移植条例里面有去规定，这个是怎么样？尸体摘取器官移植手术时啊，那才脑死说看法，好，要例外才脑死说看法。好，这是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不考。比较不会考哦，比较会考是隔壁法律上死亡，死亡宣告，好，死亡宣告，来。 三十一啊，上面还有一个法律效果啊，接自然死亡，死亡之后的法律效果怎么样？第一个，那什么继承的开始啊，继承开始，或者怎么样一些特殊性专门性能力的委任契约啊，委任契约重要，或者怎么样婚姻消灭啊，婚姻消灭啊，或者怎么样遗嘱啊，遗嘱或遗赠的发生啊，都是以死亡为要件。好，那接着好，第二个法律上死亡宣告啊，死亡宣告好。那这里死亡宣告，好，死亡宣告。如果考试的话，好，去考到死亡宣告的话，那基本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那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好，有三个层次问题，你要特别注意啊，死亡宣告。死亡宣告，好，死亡宣告，第一个，好，一个层次，好，第一个死亡宣告的要件，好，生这个，好，由法院，好，去宣告死亡宣告，好，死亡宣告的要件，好，要件，第一个要件，第二个，好，第二个死亡宣告，这个宣告他死亡之后他的法律效果，他的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还有最后怎么样？法这个死亡宣告通常怎么样？好，这个不一定这个人真的死掉，好，不一定这个人死掉。如果他还在另外地方活着的话，好，活着的话，那这时候怎么样？那这个活着，好，活着回来的人，他会怎么样？想办法去撤销死亡宣告，撤销死亡宣告的效力，好，撤销死亡宣告的效力。好，所以关于死亡宣告，好，基本上会分成这三个层次的考点，或许要你去注意，要你去注意。好。所以我们看，好，再来看三十页，好，三十页。第二，我们先看死亡宣告一，好，是怎么样？失踪人失踪达一定期限之后，好，法院，好，法院去讲，法院因一定人，好，一定人划起来，好，一定人是申请怎么样？宣告失踪，宣失踪人死亡之制度，好，制度目的，好，制度目的，哎，失踪人失踪其法律关系、权利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啊，失踪不确定状态，与基于公益的考量，啊，不应常存在，故为尽早结束怎么样？失踪人与失踪期间怎么样？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啊，那用死亡之宣告制度之上。好，所以啊，来第一个它的要件，好，要件，这个死亡宣告的要件。好，第一个来我们看失踪的事实，好，有一共四个要件。第一个，好，第一个失踪的事实，好，第一个失踪事实，第二个怎么样？失踪达到一定的期间，好，失踪达一定的期间。那第三个，经过怎么样？一定的就是什么？利害关系人啊，利害关系人之申请，然后经由法院为死亡宣告。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死亡宣告那边的这个章节去宣告，好，宣告死亡，作为一个死亡宣告。好，来，好，这里的宣告就是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好的法院公示催告死亡。如果失踪了还不来的话，哦，还不来的话，就死翘翘，好，就死翘翘。好，这个死亡宣告。好，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好，考试的时候来注意啊，第一个跟第二个要一二三，好，第一个要件一定会给你，好，一定会给你，好，这个没有问题。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要件，这个一定的期间还有利害关系人，好，什么叫做这边的利害关系人？这是要件回去考你的部分，好，要件的规定回去考你的部分。好，第二。失踪之时，即失踪人移去其住居所，好，居所而陷于生死不明状态，好，必须要陷于生死不明哦。那如果失踪人怎么样？你知道他还活着，那这样算不算？不算哦，好，不算哦，好，不算哦。那这个辅大林承恩老师哦，在他的华研所里面考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什么例子？就怎么样？某甲，甲跟乙为夫妻，甲跟乙为夫妻啊，好，夫妻啊，就怎么样？甲常年跑到大陆，好，大陆。好，大陆去做生意，啊，结果在那边认识了什么？认识了二奶， 好，二奶，好，那结果怎么样？因为怎么样？他一直在大陆吧，好，一直在大陆啊，不知道他在台北的老婆怎么样。生死不知道，生死不知道，好，不知道哈，那很久没联络嘛，很久没联络，那这怎么样？假如想要跟二奶结婚嘛，所以怎样向台湾的法院申请死亡宣告？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但是以确实存在，而且住在台北，那请问一下，失踪是谁？是假哈，是假哈，那假自己跑去跟乙二奶，好，这个好跟老婆申请死亡宣告，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老婆没失踪，老婆没有失踪，故意长呵呵，好，活在台北，很好，好，那所以这时候要第一个要件就打叉叉哈，就考这个问题25分，不知道干嘛，好，然后就一天，好，对，好，好，那所以回来哈，好，所以好是失踪事实，好，失踪事实是这个。离开住居所的啊，在台北好，在住居所台北这个人怎么样？没有事嘛，好，没有事就不可以申请死亡宣告啊。其实是他才失踪嘛，好，对不对？好，是老婆找不到他才对嘛，好，要也是老婆申请死亡宣告，有没有？好，好，那第二个，好，第二个生死不明达之状态达一定的期间，好，一定期间，然后这里的一定期间注意选择题，好，选择要考，好，选择考。第一个原则上是7年，第八条第一项，7年，好，7年。好，另外，好，另外部分第八条第二项，好，第八条第二项，失踪人如果满80岁的话，这时候怎么样？减到3年，好，3年，好，3年确定下来。好，那第八条第三项，好，第三项，如果遭遇到特别灾难的话，特别灾难的话，只要多久？只要1年啊，好，1年，好，只要1年。那另外怎么样？有些特别法的规定，比如说怎么样？民用航空法规定，如果空难是多久？旁边自己补一下，补一下，空难多久？6个月，好，6个月，好，6个月。好，还有一些特别特别灾难，好，那这个很可怕，好，比如说像前年那个小林村，好，小林村，那那个500多个人死翘翘，好，500多个人被土石流淹没，那个时候你看，检察官3天，好，3天就死亡宣告，明白吗？特别特别灾难，好，死亡，这个检察官好，很辛苦啊，好，一具一具尸体呢，一个一个看，明白吗？做记录，好，那有些怎么样，头跟脚跟手要都不见啊，凑起来很难啊，好，很难，这个。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大家怎么样？要爱护地球，好，要爱护地球的吗？好，要爱护地球，要环保，好，要环保。好像我妈妈都称赞我很环保，好，好，好，好，要用心做，好，用心做环保，明白？大家知道北极熊怎么介绍的？大家知道？好，有第一次上课有没有？我跟各位同学讲过，我爸爸喜欢看什么 Discovery， 好 ，Discovery 上面有讲说有就是。北极熊怎么死掉？就是因为温室效应，有没有？早上他去就睡觉，好，睡觉起来他会什么？第一件事干嘛？刷牙洗脸，好，不是、啊，他去嘛吃早餐嘛，对吧？好，然后去就是海里面捕鱼啊，捕回来之后怎么样？发现我的家不见了，好，家里不见了，为什么？冰山就融化了啊，结果怎么样？家不见的话，那怎么办？去找新的家吗？所以他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游要去找新的家，结果怎么样？一直找不到，好，一直找不到，家里就真的不见了，然后所以游就累了，好，累了就死掉了，好可怜嘛！我妈看到那个就流泪了，有没有？好，就很可怜嘛，好，很可怜，有没有？好，所以大家爱护地球，懂吗？要爱护地球。好，回来，好，所以啊，来，我们看一下，好，这个特别灾难，这个15天要注意啊，好，要注意啊。73年，听啊，司法院听民字一号85号你就一定要来，所谓这边的特别灾难怎么样？来，有别于一般的灾难一样，其并其灾难之方怎么样？系出于怎么样？自然或外在的不可抗力啊，自然或外在的不可抗力哦。好，律师不可抗力才可以啊，而且对于失踪人怎么样，是属无可避免，好，无可避免。好，此刻看呢，立法是原因失踪人特别责任之生存机会表吗？故法律特别说的几次中间，等为死亡之宣告，并举例特别责任是有，比如说像冰水啊，冰水冰疫之类的，有没有？好，水疫。水灾啊，冰好冰灾好，这个战争或什么疫好，这个疾病等等好，以为例是啊，所以怎么样？啊，这个曾经考过失踪人与船上失足落海好，失足落海或怎么样？在河里好，河里游泳溺毙好，穿出个人的意外事件好，意外事件若无特别灾难事件，怎么样？自非啊好，非本条所遭遇的特别灾难。所以啊，这种特别灾难就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个曾经考过怎么样？去玩水，而且怎么样？遭遇风狗浪，有没有？遭遇什么龙卷风等等。对不对？卷走有没有？那这种才是特别灾难，不可抗力的，好，不可抗力。啊，如果是不小心跌落这个河里，或怎么样，好，那种常常就发生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有什么，就是小朋友跑去什么河边戏水，有没有游泳溺毙，有没有？那这种怎么样可以避免？好，可以避免这个东西怎么样？它就不是特别灾难，有没有你？ 有没有你？好，好，这是这个起见的这个威。好，那第三个，好，第三个，好，所以这个七年、三年、一年，七年、三年、一年要特别注意啊。好，在第三个 C 申请人为什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所以这里利害关系里面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哦，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什么叫做法律上利害关系？什么叫法律上利害关系？事实上利害关系不是哦，法律上利害关系。什么叫法律利害关系？就是说今天怎么样，死亡师宣告，好，宣告死亡会造成这些人呐、啊，在法律上会什么权利义务的变动？权利义务变动，这些人呐、啊，因为死亡宣告的结果会造成其人在法律上怎么样？有权利义务变动的结果，好，有权利义务变动的结果，这叫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如果怎么样，如果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变动的话，那这时候怎么样，他就不可以去申请死亡宣告。好，比如说，好，比如说死亡宣告的例子，好，死亡宣告的例子，好，比如说甲乙为夫妻，好，甲乙为夫妻，甲夫乙妻啊，那甲怎么样？好，甲，好，假设。大家小时候国小课文有没有？天那么黑，风怎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有没有？他跑去捕鱼了，好，捕鱼了。啊，结果怎么样？捕一捕，他就失踪吗？好，失踪。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乙就伤心欲绝，有没有？比如说怎么样？一个月好会接到一次电话，啊，结果怎么样？接过最后一次怎么样？好，到一年、两年都没有任何的音讯，好，任何音讯。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假设甲留有 A 屋。好 ，A 屋，好 A 屋，然后这时候甲乙还有一个儿子小 A， 好小 A， 又一 A 屋，好 A 屋一间，小 A， 好小 A， 好，那这时候好这时候乙啊，好乙为了怎么样？好，好，那故事就来了，好故事就来了，那这时候怎么样？隔壁邻居老王，好隔壁邻居丙啊，好这时候怎么样？因为看乙跟好乙好很可怜一个弱女子，他怎么样？孤苦无依，好，这个孤苦无依，然后他抚养弱小的，好儿子，好幼小的儿子小 A， 有没有？好，假设小 A 六岁，好，很可爱，好，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好，所以怎么样？隔壁邻居老王，好，就常照顾他，啊，照顾他，照顾照顾，结果日久就生情了嘛，对不对？好，日久生情，所以怎么样？丙愿娶乙为妻，丙呢收养小 A 当做他的儿子，好，收养小 A 当做他的儿子，好，干儿，就养子，好，不是干儿子，养子，好，养子，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甲跟乙还有什么婚姻关系吗？婚姻关系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啊，为了跟顺利的跟丙结婚，因为有婚姻关系存续嘛，所以如果乙丙结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民法983条什么？重婚嘛，好，重婚怎么样？不好，无效，好无效，好，所以为了避免怎么样？乙丙的婚姻变无效，事后重婚无效，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乙就为了好，为了他的这个。将来幸福着想，所以怎么样？他申请死亡宣告。请问一下，乙可不可以申请死亡宣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吗？为什么？他是不是利害关系人？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是不是？是吗？因为他死亡宣告之后怎么样？就会解消什么？甲跟乙之间的婚姻关系嘛，好，婚姻关系嘛，对吧？那使得乙就变成什么？就不再受到婚姻的拘束，明白？好，那小 A 可不可以？小 A 可不可以做死亡宣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嘛？为什么？因为如果甲死亡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小 A 就可以继承什么？甲的遗产嘛，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这时候怎么样 ？A 屋究竟是归属于谁？这全额未决的法律关系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获得解决吗？好，获得解决，或者是怎么样？另外，考试可能考你吗？好，今天怎么样？有一个丁啊，这个丁是谁？丁是债权人，474条，消费借贷。比如说怎么样？甲跟丁借了100万，好，丁是债权人。那请问一下，债权的丁可不可以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嘛。因为怎么样？因为如果怎么样？如果今天甲死亡的话，这时候怎么样？发生什么继承关系？继承就要什么清算的债权债务关系嘛。这时候怎么样？丁的债务怎么样就可以获得清偿嘛？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些都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但是怎么样？隔壁邻居老王丙呢？隔壁邻居老王丙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题目就考你啊，老王丙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哎，接着怎么样？乙申请死亡宣告，这时候怎么样？会造成丙的什么权利义务变动？会造成 一定的全面什么全面 UK 呢？什么？没有吗？没有吗？对不对 ？Nothing 有没有？就算是申请什么就看婚姻关系解消，解消人是谁？解消人是谁？是乙耶，好、哦、是乙耶，跟别人关系没有关系吗？还不是，还不是他的老公啊老婆吗？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怎么样？丙是不是法律上利害关系？隔壁邻居老王丙是不是？答案不是，好、哦、不是，因为丙去申请的话怎么样？请问一下，甲的关系对于丙的关系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有问题？会影响是谁？他的目的在干嘛？跟乙结婚，可是是真的受到直接受到权利物关系变动影响是谁？只有乙而已，或者乙而已，丙跟丙无关，所以丙不是利害关系，所以他可不可以申请死亡宣告？答案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好，所以今天申请的是法律上利害关系人跟什么检察官？好，另外一个检察官，好，检察官，好。好，那所以三十页，好，所谓的利害关系人是怎么样？好，因其死亡宣告产生权利变动之争，比如说配偶、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共有人等等。好，事实上利害关系不包括在内。好，比如说隔壁邻居老王，好，自己旁边注意，隔壁邻居老王，真的不要笑，好，真的考出来，好，考过，好，隔壁邻居老王可不可以？不可以，好，不可以。好，那检察官，好，71年1月7号修订的，好，采取独立的地位说，怎么样？检察官他可以怎么样？独立自己去申请啊，独立自己去申请啊，但是怎么样？好。来，他代表国家公益行使权，不论有利害关系人均得单独申请哦。好，以避免利害关系人基于保守观念，不愿为死亡宣告，而使关系长期陷于不确定状态。比如说呢，好，死亡宣告这时候怎么样就不吉利嘛？好，中国人呢很迷信嘛，好，死亡宣告就不吉利嘛，就一辈子回不来。好，所以很多人呢迟迟不为死亡宣告。好，但是呢，来注意哦，好，虽然呢把这个检察官可以独立去申请，但呢如果有利害关系的话，王哲健老师说什么呀？说宜征询其意见，衡酌情况，审慎加以决定。好，这是这个好利害关系，注意啊，法律上利害关系跟检察官，好，跟检察官，好，第一，好，经过法院的公示宣告，好，这是它的要件，好，这两个一定期限，好，这个7年、3年、1年，还有这个利害关系，法律上利害关系有问题。好，在它的效力，好，下面有它的法律效果，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关于今天怎么样失踪人。好，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是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好，效果，第一个，第二，关于这个失踪人在他的这个住所地，还有他地的问题，这个失踪人人生存，今天死亡宣告的法律效果，好，大家不要以为死亡宣告很伟大，好，不是哦，它的死亡宣告的法律效果怎样？仅解决怎样以失踪人住所地的法律关系而已，好，法律关系而已。但是今天题目怎么样？有可能怎么样？说今天怎么样？比如说甲怎样失踪很久，可是他怎么样？他没有死掉，好，没有死掉，他怎么样？跟鲁滨逊一样飘到什么小岛上，好，飘到小岛，比如说怎么样？好，这个。看出来是什么、啊？台湾的、啊、好，看出来啊，看出来，好，管他了哈，很丑，好，没关系，好。然后这个，好，假设啊，他家住在好基隆，好基隆。后来怎么样？出海捕鱼去，他就没有回家，他就飘了到什么？哎，那什么？不是鼻屎，好，是绿岛，绿岛，好，假设、啊。好，假设到绿岛，好了，好，去绿岛当小夜，好，唱小夜曲，好，那票到绿岛，好，那假设，好，假设今天怎么样？死亡宣告，死亡宣告，死亡宣告是什么？解决他以住所地怎么样？基隆，好，比如说他基隆人，有没有在基隆出海，基隆港出海？那解他的住所地啊，基隆，那最后怎么样？他死亡宣告主要解决关系的一个纷争的这个地方。好，所以来看，我们再看32页，第一个。死亡宣告时间定啊，死亡宣告判决应确定死亡之时啊，民事法633条规定。好，所以民法的第九条啊，第九条，受死亡宣告者以判决内所确定死亡时间推定，好，推定确定死亡。好，第二项，前项之死亡时之时命，为因为前条各项锁定期限的最后终止日啊，最后终止日怎么样？好，但有法定者不再实现啊，所以它只有推定，好，推定的死亡时期，所以它推定是一个什么？ 死亡时间的一种事实吗？好，推定事实吗？死亡时间是一种事实吗？所以这个它可以怎么样举反证推翻？好，可以举反证推翻。好，所以推定的效力只是事实上，好，事实上的推定而已。好，那再来第十一条，好，第十一条，十一条重要，十一条重要点在在继承呐、啊，好，在继承有没有同时死亡原则？好，同时存在原则，好，符合同时存在原则才有什么继承的方式？十一条，好，当作判断标准。来，两人同时要同时死亡，不能证明其死亡宣告，好，死亡之先要怎么样推定怎么样其同时死亡？如果推定其同时死亡的话，请问一下，两个都会互相继承。可不互相继承，比如说甲跟 A 同时死亡，比如说空难一起死掉，那这时候怎么样？甲 A 的财产可不可以互相继承？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哦。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怎么样？不符合同时存在原则。还自己注明同时死亡，旁边自己注明不符合同时存在原则。所以怎么样？不可以互为继承，不得互为继承。好，这边要清楚吧？好，继承法这边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再来，好，它的效力范围，好，人的范围，好，对任何人具有效力，好，因为它是公式催告，法院催告，所以它是有绝对效力。好，第二个时间效力，好，经推定死亡时之前的法律关系终结了，那这个推定死亡时期怎么样？看民法的第九条，好，第九条，好。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地的范围，考试啊这边经以怎么样失踪人之住所地于中心，好，不及于他地，好，失踪人的住所地为中心，不及于他地哦。所以经以怎么样失踪人如果在他地人生存，比如说怎么样他在绿岛生存的话，经以怎么样死亡宣告效力只有怎么样在以住所地为中心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啊，至于怎么样这个人还不活家活还没有活着有吗？好，还活着哦。所以假在绿岛怎么样打人大家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甲如果有活着的话，请问一下他权利能力有没有消灭？如果甲真的还活着，在绿岛活着的话，请问一下他权利能力有没有消灭？没有消灭吗？所以他一样有什么权利能力，一样有什么能力行为能力，一样有什么责任能力，好，全部都还是有，好，全部都还是有。所以甲在绿岛打人要不要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要，好要。甲在绿岛买便当吃要不要给钱？还是要，好，还是要，好，还是要，好。所以法律关系啊，那这个物的好跟法律的范围，好那边就好啊。物的范围有没有基于失踪人财产上跟身份上关系？财产上关系跟身份上关系。啊，法律的范围啊，仅限于司法哦，司法上这个权利对公法跟刑法的义务怎么样不受影响？所以他欠税要不要补税？要，好要，还是要缴税？如果怎么样，他被通缉要坐牢，还是要坐牢哦，还是要坐牢？那只是司法上的关系怎么样解除而已，好解除而已。公法上刑法的关系还是好，还是存在。好。在法律关系的中间，来死亡宣告书怎么样？其实这结束怎么样？失踪人受推定死期以前呢？好，以前以及住所地，好，及其住所地、住居所地，好为中心所依留下来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包括财产跟身份。好，那这时候上面好电好高电，并非剥夺他的权利、行为能力跟责任一样，故失踪人怎么样？不因死亡宣告而丧失能力。好，如果他在他处生的话，能享有权利义务，好，之资格在他处的法律行为怎么样？全部都有效。如果他在绿岛买便当有没有效？有效。如果在绿岛打电话赔钱，要赔钱，都要赔钱。好，那这个是这个好重要的观念。好，这个失踪人生存力量，人为有效，好，人为有效。好，人有这些能力、权利、行为力、责任力，全部都有啊，好，都有。好，好，来，接着，好，接着下一个层次，关于这个死亡宣告的撤销，好，撤销，来，死亡宣告的撤销，来，这边，好，注意一下这个法条啊。虽然怎么样，我们考试民法，但是死亡宣告撤销效力怎么样，不是规定在民法，规定在民事的诉讼法，所以民诉的640条的规定，好，要特别特别注意，好，民事诉讼法的640条的规定。来，稍微记一下，好，稍微记一下。来，第一项，撤销死亡宣告或更正死亡宣告判决怎么样？不论对于任何人怎么样，均有效力，好，均有效力。但判决宣检之善意行为怎么样？不受影响。来 ，keywords 重点，善意行为。善意行为不受影响，善意行为不受影响，所以民法关于死亡宣告判决撤销的概念，好，这个重点在640条第一项的但书啊，好，但书，但书的规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只要记呢，好，善意啊，好，善意的行为不受影响，好，不受影响，好，所以在身份关系跟财产关系，只要是善意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就不会受到影响，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这时候怎么样？ 如果乙去撤销啊，去申请死亡宣告，啊，乙是什么？善意的，丙也不知道甲还活着，丙是善意的。那后来乙丙两个结婚，啊，结婚了，啊，结婚了。然后后来甲怎么样？从绿岛回来，好，去，这样就突然进去家门，发现老婆小孩都不在家，所以跑去隔壁邻居丙家按电铃，叮咚叮咚，哎，请问一下，你看我老婆跟小孩吗？好，在楼上睡觉，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甲乙大两红吗？好，大两红吗？我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大一点羽毛子嘛，那叫乙大两红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他当然要怎么样？撤销死亡宣告，好，撤销死亡宣告。好，在这撤销死亡宣告之后的结果嘞，来注意哦，善业行为，来注意哦，这里包括是什么？财产行为跟社会行为都不会受影响，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乙丙之间的，如果两个都是善意的话，所以他们之间的结婚行为跟什么前面的婚姻关系一样，都会同时的存在，好，都会同时存在。好，这时候怎么样？那是甲跟乙之间婚姻关系这个存在啊，究竟有没有解消？好，解消的有没有存在？好，死亡宣告有没有影响到甲乙的婚姻关系啊？这时候怎么样？身份法学者就跳起来说话。那身份法学者有哪三个啊？不是哪三个，好，有哪三大学说，有什么？戴东雄老师的学说，他们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二说三人合著老师怎么说？第三个呢？林秀秀老师怎么说？怎样怎样怎样？三个都不敢，好，不一样啊！所以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大家就有点辛苦，好，有点辛苦，好，有点辛苦，好。但是 anyway 不管，好，反正在我们民众里面，好。那至于身份吧，好，这个身份关系甲乙之间，好，婚姻解消跟这个死亡宣告之间效力，这个亲属法老师会教你们，好，会教你们，好，不是我的。好，不是我的教，如果讲的话还要再半个小时，好，所以好，我就留给身法老师去讲了，好，但是你要注意，好，今天在这个解决的关系里面，撤销的话，你要善意行为补充一下，所以今天如果甲乙，好，因为甲的撤销死亡宣告后，婚姻复活的话，好，婚姻复活的话，这怎么样？会发生什么？发生甲乙的前婚跟乙丙的后婚怎么样？同时存在，这是有没有存婚问题？就没有存婚的问题哦，好，这是现在现行版的遗憾吗？可能是唯一一个那样会发生重婚的情况，哦，重婚的情况。之前呢，是不是362/552解释那样？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民法988条之一的规定嘛，哦，之一规定，第一项规定，还有什么？亲属篇施行法4条之1的溯及既往效力，好，说4条之1、4条之2那个溯及既往效力那样，这是怎么样？之前依照443/652/552解释有效的这个重婚怎么样？就通通都变溯及效无效嘛，哈。那但是怎么样？有一个好，留一个什么？在988条之1的那个规定里面有讲到什么？至于怎么样，死亡宣告的这个婚姻关系怎么样？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边的效力好没有去影响到这边，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善意的行为怎么样不受影响？好，这有可能怎么样？唯一好现在在现行的立法例底下怎么样？唯一有可能怎么样发生重婚的情况？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身份行为补充一下，好，所以乙丙的结婚婚姻也补充一下。那另外怎么样？如果丙有收养的话，那这个收养效力怎么样？也不会受到影响，好，所以这个结婚婚姻的效力还有什么收养效力怎么样？不会受到影响，身份关系嘛。那至于财产关系，好，财产关系，比如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甲把 A 物怎么样死掉之后怎么样？乙丙去继承嘛，好，乙丙去继承。所以今天怎么样？乙好，比如说假设乙怎么样？生活非常非常困顿，好，非常非常困顿，所以只好怎么样？把 A 物卖给了。已经甲乙丙丁好物，好卖给了物，把这个 A 物怎么样继承之后怎么样卖给了物，好卖给了物，好这时候卖给物的话，好假设价金1000万元，好1000万元，好这时候怎么样？乙物之间的法律行为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法律行为这个暂且行为一定有效，好一定有效，这个一定有效，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什么？它是一个负担行为嘛，负担行为不一定要行为人有处分权的必要，好，处分权必要，所以物这个债权行为一定有效。那比较会有争议是什么行为？物权的移转登记行为呢？好，移转登记行为。好，所以今天这个移转登记行为758条第一项移转登记行为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一样，好，一样。民诉的640条第一项规定哦，如果是善意的行为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里的移转登记行为是如果是善意的话，乙是善意的，物也是。善意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物之间的影响，好，这个效力怎么样就不受影响，不受影响。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物可以有效取得什么？取得 A 物的所有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 有问题。那当然了，这个善意就很简单。如果是恶意的呢？比如说乙，明知，明知道怎么样？家的家在绿岛唱小夜曲。好，那这时候如果乙是恶意的话怎么办？如果是恶意的话，今天乙丙的后位会不会有效？就不会有效，好，就不会有效，就不会有效。那身份上的关系当然就不会有效。那至于这个财产上关系，财产关系怎么样？这时候如果乙是恶意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恶意的话就会怎么样？受到影响吗？那至于这个影响是什么影响？这时候怎么样？就把它当作什么？看成什么？乙是一个无权处分，无权处分，那就不是一个什么有权限去处分之人了。好，这个有权限处分之人，所以如果乙于恶意的情况底下，这时候怎么样？财产行为，我们用无权处分的概念去做处理啊，无权处分的概念去做处理啊。好，所以在乙是恶意的情况下，我们用无权处分的概念去处理。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丙之间的买卖契约啊，之后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无权处分的这个好，这个举例啊，乙丙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好，这时候乙丙之间的法律关系啊，好，乙丙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第一个，它有什么？债权行为345条，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无权处分，买卖行为，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买卖契约一定是有效的，买卖契约一定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负担行为，买卖契约债权行为是一个负担行为，负担行为怎么样？不以行为人对于标的物有处分权为必要，这是游戏规则。好，游戏规则，接下来怎么样？负担行为，好，负担行为，债权行为怎么样？不以今天处分标的物的处分人呢？好，处分人有处分权，这个标的物的处分权为必要。好，所以一律有效。为什么？好，为什么一律有效？这个时候我们讲，好，我们讲在法律行为的时候会跟各位同学详细去做说明。那它的理由在什么？理由在保护交易安全。好，理由在保护交易安全。之后会讲，好，之后会讲在法律行为的这个概念里面会去讲到负担行为、处分行为差异点的时候会讲到。好，第二个怎么样？除了有负担行为之外，另外有什么行为？有这个标的物的移转、物权的移转。好，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有两个，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是金钱的给付，1000万价金嘛。另外一个什么 ？A 屋的移转。好 ，A 屋的移转。好，那 A 这个价金的给付，好，价金的给付，那这个价金是谁付给谁？谁付给谁？价金是谁付给谁？谁付给谁？物付给谁？乙嘛。那钱谁的？原本钱谁的？钱谁的？钱是物的嘛。那物自己把自己的钱给乙，有没有错？没有错嘛。它是一个有权处分，是无权处分，是一个有权处分，有权处分一定有效嘛？一定有效，好，一定有效。那在 A 屋 ，A 屋乙是恶意的话，怎么样？看作什么？无权处分，好，看作无权处分。所以今天怎么样？无权处分 A 屋的话，它的效力是什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 A 有效 B 无效 C 下一位定 D 以上几位答案选？里面答案选 C 吗？为什么选 C？ 为什么？因为高律师好，刚才他跟你讲说不会选猜 C 嘛，对不对？好，不是嘛，对不对？好，是因为怎么样？它是118条的规定，效力稳定，好，效力稳定。好，这是怎么样？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要想到什么？想到善意收纳，好，想到善意收纳。所以今天这个效力问题法律行为最终到底是有效是无效的话，那要看什么？看今天怎么样？受让的物是什么？善意还是恶意的？好，善意还是恶意？如果物是善意的话，这是怎么样？依照什么？拉上面来，这里的效力问题，好，拉上面来。如果物是善意的话，这是怎么样？依照就有效，依照801948条第1项，为什么第一项？因为怎么样？99年物权篇占有篇的这个占有修正时候怎么样？948条增订的第2项，增订的第2项。所以今天怎么样？动产的善意收让制度801948条第一项，考试要注意第一项要写哦，第一项要写哦，不可以只写98，要写98条第一项，第一项。那如果这时候就是有效，有效。但是如果是恶意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物是恶意的情况下，有效是无效？有效还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来，有效举手。恶意有效举手。来，无效举手。举高一点，好，举高一点，好，举高一点。放下，答案是都错。好，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而是什么？而是效力未定啊，效力未定啊。注意啊，好， 大家好，我第一次就全错啊，没有全错啊，错了很多还吗？来注意哦，恶意怎么样？是不是叫无效？不是哦，啊不是哦，那这个善意受到制度怎么样？只是例外规定，好，例外规定，善意受到是一种例外规定，原则是下列规定嘛，所以没有例外善意受到的情形的话，那就要怎么样？回归到什么原则？好，没有例外有效情况下，要回归到什么？回到原则，原则是什么？原则是效力规定哦，所以一大堆人，好一大堆人，刚刚嘛，好 ，you guys， 有没有一大堆人怎么样？错了，好错了，恶意不是无效哦，而是什么？回是没有善意受到例外适用而已，这时候怎么样？要回归原则，好回归原则怎么样？效力规定，好效力规定，这时候回归原则哪一条规定？回归到118号底下，118号说什么？见没有？必须要经过怎么样？有处分权的人之承认的话怎么样？死生效力吗？死生效力吗？所以今天效力未定的这个情况下，来勿恶意不是无效哦，而是效力未定哦，好效力未定。所以回归到原则118条的话，要看谁来承认，谁有处分权是谁？今天就 A 屋真的有处分权的是谁？甲是乙，甲嘛，看甲有没有承认，甲有承认的话就有效，甲如果不承认的话，就确定的无效，有没有理？然后你好，所以哦，一个基本概念哦，基础概念哦，知不知道？记不记得？好，所以怎么样？好，每次来都有新的收获，有没有？好，就像哎，善意受到，好，善意受到恶意的概念，恶意不是无效，而是什么？而是效力未定。好，这个一大堆人搞错了，好，一大堆人搞错了，所以这个小小细节，好，这个哦，基础概念一定要特别注意，有没有？有问题。好，所以今天有这个恶意的情况下，好，这个恶意的情况下，在这边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善意恶意的这个情况，640条的这个第一项规定。好，再来第二项，因死亡宣告所取得财产者，如因前项判决失其权利怎么样，仅于限受利益之限度内怎么样，负归还财产责任。下面一组，来，因死亡宣告取得财产者，如因前项判决怎么样，失其权利，仅于限受利益的限度内怎么样，负归还财产责任。比如说嘛，刚刚说什么？刚刚说乙怎么样，卖多少钱？他掉嘛，卖了1000万嘛，啊，结果怎么样？1000万之后怎么样？因为乙要养 A 嘛，哦，自己要生活嘛，所以1000万花到只剩五百万，那这五百万呢？是不是要全啊？这个五百万今天怎么样？乙要还给甲多少钱？值乙卯，仅以限受利益，限受利益多少？就是五百万，标五百万。好，假设花掉六百万，剩400万元。好，400万元。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仅以什么现存利益100万元啊？400万元怎么样？还给甲，好，还给甲，有问题。如果这1000万元乙是善意的，好，乙是善意。如果乙是善意的话，好，这时候怎么样？因为从物的身边拿到什么？拿到1000万元。那这时候怎么样？养自己养小孩，花掉600万元，剩400万元的话，这时候怎么样？就还400万元给甲就好，好，还400万元给甲就好啊。但是如果乙是恶意的，恶意要还多少钱？恶意就要还1000万哦。好，恶意就要还1000万哦。有问题。好，那这是关于死亡宣告，好，死亡宣告，那考试会考你的，有问题。好，那这是死亡宣告，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有问题。好，这是权利的利，好，第一个部分，好，这个权利的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好，这个出生，好，这个死期，好，出生，胎儿的问题，那这个终于死亡，死亡的话，自然死亡跟死亡宣告这个效力。好，那接着来34页，好，34页，来第二个能力叫做行为能力。好，什么叫做行为能力？好，行为能力是以怎样得以自己的意志，好，自己意志使其发生法律上效果之资格，好，发生法律上效果之资格叫做行为能力，好，就行为能力。好，它的类型，好，类型有三种，第一个叫做完全的行为能力，第二个叫做限制的行为能力，第三个怎么样叫做无行为能力。好，第一个完全行为能力，好，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满20岁的成年人12条规定，好，12条规定。第二个怎么样？已结婚之未成年人13条，好，13条第三项，好，这个13条第3项重要。这个未成年啊，这个未成年人已结婚，好，未成年人已结婚，依照13条第3项规定，这时候他有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好，但是要注意哦，好，要注意哦。今天其所有行为能力，但都会有效的产生行为，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没有完全行完一段未成年呢？好，若其若两面离婚，应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好，两面离婚应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好，所以他的这个同意权怎么样？这个法代还是保存的？好，保存。好，来再来，好，再来另外一个考点。来，未成年人离婚或其配偶死亡量已经取得了行为能力量，不因此而受到影响。好，不因此而受到影响，仍得为有效的财产行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量一旦取能力，就终身取得能量。好，这个稍微注意下就可以了。好，那这是第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第二个限制的行为能力，什么叫限制行为能力？就是嘛，依照十三条第二项，怎么样？满七岁的未成年人，满七岁未满二十岁，好，满七岁未满二十岁，啊，叫做限制的行为能力。好。然后，而且没有结婚，也没有说结婚宣告的，好，叫限制行为能力。好，另外一个王泽健老师，好，王泽健老师，把受到辅助宣告是怎么样，在他的民法总则教科书里面，把它放在限制行为能力，好，限制行为能力。好，但是实际上怎么样，辅助宣告之人是不是限制行为能力？注意啊，辅助宣告，好，辅助宣告制度是我国超日本的，好，超日本的，好，日本的通说，好，日本通说。那对于这个辅助宣告者，他们认为是他是一个受有限制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好，所以他的本质上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哦，好，本质上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只不过怎么样，这个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在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里面，他的能力受到的限制，好，限制而已。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好，还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能力人。好。所以啊，这个哦，受到辅助宣告之人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而且呢，受到辅助宣告之人但限制的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有没有受到辅助宣告的必要？想一下嘛，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说错哦。未成年人有没有受到辅助宣告的必要？有没有？有没有？答案是没有。去年的书记官考试就考你，好，未成年人有没有受到监护宣告的必要？未成年人有没有受到监护的辅助宣告的必要？有没有失忆？有没有失忆？第一个，如这个未成年人有没有受到监护宣告失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注意哦，不要立刻点头哦，不要立刻点头。为什么？未成年人有分什么？有无行为能力人跟限制行为能力人，还有没有？少了一个点，好，少了一个点。如果你立刻点头啊，少了一个点哦。如果未成年是一个无行为能力人，请问下有没有受到监护宣告的必要？哎，监护宣告的必要就没有了，因为无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嘛，有没有？无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那这个受到这个监护宣告的也是无行为能力人，那这时候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失忆？没有失忆嘛。但是如果是限制的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没有受到监护宣告的失忆？就有，好就有，好就有。因为怎么样？一个是限制行为能力，一个是什么？无行为能力人。所以从限制行为能力变无行为能力人，有没有失忆？有失忆，哦，有失忆。好，但是受这个未成年人有没有受到辅助宣告失忆？有没有？答案是没有啊，我没有。为什么？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你看，未成年人一定有什么法定代理人嘛？好，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的地位就跟什么受到辅助宣告的这个宣告的什么监护人的概念是怎么样？这个监护的辅助人的概念怎么样？是一样的吗？好，是一样的吗？好，法定代理人跟辅助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吗？那如果怎么样？两个，好，两个，如果怎么样意见不合吵起来，有没有？那这个就很难解决吧？好，难解决吗？好，所以怎么样？好，所以在未成年人，好，未成年人没有受到监护的辅助宣告的实验，好，这边一样特别特别注意啊。好，这个我们在旁边三十五页这边就会有讲到，好，就有讲到，好，这个规定，好，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再来第三个是无行为能力人，好，什么是无行为能力人？第一个，好，未满七岁的未成年人，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好，未满七岁的未成年人。第二个怎么样？成年，好，这个监护的宣告制度，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跟十五条的规定，好，那这个都很简单。好，第三个行为能力怎么样？不可以抛弃啊，好。行为这个权利能力跟行为能力不可以抛弃，好，不可以抛弃，那是这个强行规定哦。如果抛弃的话，这个约定怎么样？无效，无效。好，那是像这个行为能力的部分。好，再有这个监护宣告这个制度啊。好，那这个监护宣告制度哦，那这个是关于行为能力的这个部分。来，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好，稍微看一下。来，这个监护宣告，好，监护宣告。来，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号，宣布把这个好修正公布的。好，那这边分为成年的监护制度跟什么辅助宣告，好，辅助宣告。好，那未成年监护本来就有规定，好，本来就有规定。好，来， 本次修正怎么样？成年监护之职责保护，好，职责状态保护，监护需要是维护其人格尊严并确保其权益。好，就限制禁止产好禁药，禁止管理自己禁药，那无法显示修法意志哦。那原将本条禁止产修好修正为监护哦，另好让这个好另十五条的禁止产改成什么？受到监护需要是好，所以现在九十七年以后，你要整改成什么？改成什么？监护的宣告，好，监护宣告。那其他法条怎么样？从98年，好，98年11月22号怎么样开始施？好，开始施。那是公布后1年6个月开始施行，好，所以从98年的11月23号开始施行啊，好，开始施行啊。好，所以现在都要写监护宣告，好，监护宣告。好，我们看监护宣告原因，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来，监护宣告因怎么样？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是效果者，那这时候怎么样？就要受到监护的宣告。大家看到这个法条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跟哪一条像？跟哪一条像？刑法哪一条像？刑法哪一条像？刑法的哪一条像？19条嘛，好，19条嘛，那种原因自由行为那种感觉很像嘛，对不对？好，原因自由行为那种感觉很像嘛，对不对？好，好，所以你看，一干二狗，完了，讲谁口有没有？先背了民法就可以背刑法，背了刑法就可以背民法，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用字用语啊。好，来，好，学生你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好，第二个来，申请监护宣告证，好，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来，监护宣告的申请证，第二，本人，好，本人自己申请。第二个怎么样？配偶，好，配偶。第三个，四亲等内的亲属，好，四亲等内的亲属。第四个，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第五个，检察官。第六个，主管机关或是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一共这7个。好，考试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列何者为得申请监护宣告证，或是下列非得申请监护宣告证，考试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宣布宣告撤销4条第2项规定，有没有？好，这个受到监护原因消灭之时啊，法院等于前项申请是申请怎么样撤销宣告，所以可以申请宣告的，也可以怎么样申请撤销宣告。好，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受到监护原因宣告原因消灭什么啊？就是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好，恢复正常。好。再有它的法律效果，来受宣布宣告怎么样？他没有行为能力，好，无行为能力，15条的规定，好，无行为能力。然后那另外怎么样？受到监护宣告是怎么样？应设置什么人？设置监护人啊。那这边涉及啊，民法的1100，好，1110条成年监护制度以下的这个规范，好，规范。然后那这个、哦、这个是配合亲属法那边的修正，好，所以回去哦，这边我都帮你重点帮你好。打好嘛，好，就是这个重点。但是条文只是没有办法列出来而已，好，所以回去哦，要参照亲属篇的规定，你要去看哦，好，去看哦，成年监护制度。好，再来，好，再来比较，我觉得好，比较具有可靠性是考监护宣告，好，监护的辅助宣告，好，监护的辅助宣告。好，那因为本法关于精神的制度，只有一个金字，只有一个金字塔，好的这个，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好，缺乏弹性。所以怎么样？原好这个仿照日本立法例，再定一个什么辅助宣告制度。好，那这个适用对象，来啊，适用对象，包括怎么样？未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已结婚，看出来这是什么什么概念？不论是成年人或是未成年已结婚，就是包括什么概念？它是一个什么？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人，好，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只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怎么样，才有辅助宣告必要。如果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们自己就有法定代理人，好，都有法定代理人。好，来，好，所以来37页上面哦，受到辅助宣告原因一样，好，一样跟什么受到监护，好，监护宣告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怎么样，心智障碍或其他心理缺陷，自行为意思表示，不受受意思表示，或别人是意思表示的力量。鲜有不足啊，一个是直接没有，好，且直接拒绝；这个是只是鲜有不足而已，好，鲜有不足而已。好，申请人一样，好，跟前面的监护宣告之人一样，申请宣告人一样有这7个人，好，有这7个人。那这个辅助宣告的撤销一样，也是这7个人来去撤销。好，这个辅助原因消灭就是什么？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好，辅助原因消灭。好，来，比较重要的是它的法律效果，15条之2的第1项哦。好。受到辅助宣告之人怎么样？为下列行为是怎么样？应经辅助人之同意啊，但存货管上利益或1000以上万，日常受损必须怎么样？不再实现。哎，这个条文看起来有没有很严重？跟哪条文像？跟哪条文像？其实这个地方怎么样？我打算在行为能力的时候来讲啊，我打算在行为能力的时候来讲。好，行为能力如果这个体系好，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再回来看这个条文怎么样？其实就很简单，好，其实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的。原则例外刚好相反，好，原则例外刚好相反，但是不管是原则例外刚好相反怎么样，但它的思考是一模一样的，好，一模一样的。好，那这边好， 我是稍微提醒一下，好，这个法律行为下列十五条之一啊，好，十五条之二的第一项，好，第一项，那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啊，那这边的效力啊，我打算讲完行为能力，好，你们的讲义的后面，好，后面这个行为能力，行为能力，第103页，好，以下行为能力哦，我打算第四堂课，好，第四堂课，好，讲到行为能力之后，讲完立刻接回来看，好，立刻接回来看，那这样子，这样子两个体系对照起来，你会非常非常清楚，好，你会非常非常清楚，好，所以我们先跳过这个盘跳，好，跳过这个盘跳，好，我们之后再回来看，好，那就直接好，直接跑到39页，好，39页的第二点，好，第二点，哎，收入辅助宣告制怎么样？要设置怎么样？辅助量1113条之一啊，那这个辅助呢，跟有关职务的这个辅助怎么样？好，准用，好，这些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规定就回去要看哦，好，回去要看哦。那这边通常都准用什么？准用未成年监护的这些规定，那所以这边要回去好注意一下哦。好。再来监护的好宣告跟辅助宣告变更了，好是监护宣告变成辅助宣告，是什么能力不能力欠缺，完全欠缺变成什么行为不足，那就可以怎么样回复好这个好宣告比较轻一点的监护宣告，从监护宣告变得比较轻一点的辅助宣告好，那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好，这个病状加重好，精神状态加重好，严重更有不足啊，好，这个40页，那从什么辅助宣告变成是监护宣告，好，那这个很简单。那另外一样，民法总则施行法规定好，4条之2，好，4条之1等等，好，这个回去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很简单，这个没问题。好，好，这是行为能力，好，行为能力第二部分，好，跟各位同学所介绍的，好，介绍的。好，第三个能力叫做责任能力，好，责任能力，什么叫责任能力？什么叫责任能力？因怎么样违反法律规定而应负责之能力啊，必须要负责能力，叫做什么？叫做责任能力，好，叫责任能力。好，它的类型啊，好，责任能力这个通常而言就是指这两种情况要去讨论的，第一就是什么？就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啊。责任能力怎么样？主要是主张怎么样？损害赔偿责任啊，损害赔偿责任。说今天怎么样？损害赔偿责任。来，今天在民事的财产法里面，最喜欢考的，就是什么？就是考你可不可以主张什么？什么权利呢？好，什么权利？那这个权利最喜欢考什么？考得不可以主张什么？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责任。那权利中啊，好，权利中，老师里面最爱考的就是什么？损害赔偿责任。好，他就问你某甲得对某乙主张何种权利嘛？那这个全面思考，此全面思考，我们之前讲到第二步骤，要注意什么？请求权思考步骤，有什么？气类无物不清奇嘛，对不对？那今天怎么样判断？气类无物不清奇，那你判断出来怎么样？今天我要主张责任怎么样？今天我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的行为造成了损害。比如说今天甲有一台 A 车卖给，那这台车怎么样？它是一个事故车。好，比如说好，刹车失灵。刹车是你的车，卖给了乙，乙怎么样？交付，好，并交付。乙开出去之后怎么样？因为刹车是乙，所以怎么样？导致乙车祸受伤。那时候题目就问你，乙对甲得为如何主张？乙对甲得主张何种权利？得主张何种权利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来，今天判断他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嘛？来，请问一下，思考不错。来，第一个怎么样？契约，请问一下，家里车有没有契约？有没有？有没有契约？有没有契约？有没有契约？有啊，好，有契约嘛，所以这是什么呀？买了契约，所以契约责任有没有？有嘛，有契约责任。那这是什么呀？契约责任要从哪边去主张？契约责任，啊，这是什么呀？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契约责任，好，契约责任的思考步骤，好，哎，等一下再讲哈，好，先把这个一二这个好一个一个讲完。有契约责任，好，有契约责任，有，好，有，而且怎么样？这个契约责任要主张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责任？今天第一个怎么样？一有什么？一有什么？受伤吗？受伤是造成什么损害嘛？对不对？你的什么权受到损害？身体权、健康权遭受损害嘛？好，身体权、健康权遭受损害，所以今天这个损害怎么样？可以要加害赔，好，要加害赔，这是第一个。好，另外还有什么损害？还有什么损害？刹车失灵嘛？因为甲给付一台有刹车失灵的汽车给乙嘛，造成乙的什么损害？什么损害？他的什么权受到损害？债权、产权、债权、产权、债权、产权， 乙的什么犬？乙的，乙的什么犬？乙的，不可以讲，当然是产权，但产权有包括很多种权利嘛，对不对？有绝对权的产权跟相对权的产权嘛，懂吗？所以精确来讲，它受侵害什么权？侵害是债权嘛，因为我乙想要跟甲买的是什么车？买的是什么车？买的是完好无缺的 A 车吗？完好无缺的 A 车吗？你今天给付了一个什么？有刹车失灵、有缺陷的机车，有瑕疵的汽车吗？所以你今天给付了一个有瑕疵的汽车给我，导致怎么样？好，导致我无法取得完全无瑕疵、符合我契约预期的目的所应取得的财产吗？懂我的意思吗？我才取得这个债权嘛，所以侵害了我的什么债权？好，侵害我的债权。好，所以这是算什么？侵害我的什么利益？侵害我的履行利益呢？好，侵害我的履行利益。啊，今天受伤侵害什么利益？侵害什么利益？侵害是什么？你的身体权、健康权是什么？是他的固有利益呢？好，这个部分我们之后会看到，在这个不完全给付里面，或者这个民法中利益概念，很快下一个单元，不是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回合讲义，第二回讲义就讲到这个91条内规定这个利益的部分，我先跟各位介绍民法中利益概念，比如说信赖利益、履行利益跟固有利益的这个区别，然后这个之后我们就看到，那先记得，接着怎么样？侵害乙受伤，身体权、健康权都是乙的什么固有利益？固有利益。那接着怎么样？侵害，今天给付一个有瑕疵的汽车，侵害是什么？乙的买卖契约的债权是一个履行利益的侵害，履行利益的侵害。好，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既然有固有利益的侵害跟履行利益的侵害，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来，第一个损害赔偿责任。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我的契约嘛，契约可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当然可以嘛。契约的什么债务不履行，可以算什么损害赔偿责任嘛，对不对？债务不履行，我讲过嘛，他法律效果就什么损害赔偿、解除契约、损害赔偿、解除契约嘛，对不对？损害赔偿跟解除契约嘛，啊，所以损害赔偿责任第一个怎么样？契约责任一定有，好，契约责任，然后它有什么类似契约？有没有类似契约？好，那先不要管它，类似契约。契约无因关联，有没有无因关联？为什么我并无因为他的关系事务？没有吗？好，物上请求权有没有？767主张有没有物跟这个给付受伤跟什么瑕疵失灵之间有没有物上请求权关系？似乎也没有嘛。好，契约就要填补他的损害，受伤跟什么瑕疵失灵履行利益的损害，就像跟物上请求权有关系？没有关系吗？契约无物不当得利，有没有不当得利？有没有？有不当得利？为什么没有不当得利？因为怎么样？甲乙之间有一个什么买卖契约人存在的话，今天怎么样？当事人受理标的物跟受理押金都有什么法律上的原因？都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那这时候怎么样？当事人之间受伤瑕疵，必须要就借什么？除了契约责任之外，另外只剩下什么？契内无不侵嘛，侵权行为来去做主张。好，所以下一个结论，以后如果你判断出来，今天当事人要主张权利，叫做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你就打到底有没有？就只要处理到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以这两个当做怎么样？当做你考试写作的最主要的重心啊，火力就集中在这两个身上，当然，损害良知债不是这种。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这两种责任而已，好，还有其他的，但是你看老师比较爱考重点，好，考试重点几乎火力都摆在这两个上面，有没有问题？所以你要判断出来，今天没有，好，今天这个老师要考到损害赔偿责任的概念的时候，这时候脑袋里面火力集中在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有没有问题？好，那所以契约责任的，好，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这个好分界，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好。那另外，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对甲可以装什么契约？契约的什么损害赔偿责任呢？那这时候怎么样？来，这时候契约的去处理的话，好处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思考。第二个怎么样？从最具体嘛，民法律规定用什么抽象规范到具体，但是适用刚好要什么相反呢？好，刚好相反，从什么具体到抽象？那哪里最具体？在契约的规范里面，民走、债走、债个，哪个最具体？ 那是什么宰割吗？所以这是怎么样宰割的规定可以要优先使用。所以今天宰割今天当事人是什么契约？买卖契约，所以是适用的买卖契约。再一个买卖契约的规定先去做处理嘛。那今天怎么样？给付的是有瑕疵的 A 车嘛？所以这是什么？在再一个里面讨论什么？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嘛？没问题。好，明白？354条的规定，354条以下，那主张什么？359、360、364嘛。好，这样359条可以怎么样？请求借贷押金解除契约。360主张什么？损害赔偿嘛？或者什么？另行交付无瑕疵的表义务。不过这个是什么？364是什么？另行交付瑕疵表义务是一个种类物上适用，但是 A 车做补车一定是什么特定物哦，特定物是在，所以这时候364没有适用，所以你要去讨论的是什么？讨论是359条可不可以使用加押金解除契约，或是360能否无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没问题。好，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说。好，只是先跟各位同学先介绍一下你的思考流程。好，在契约责任里面先思考宰割，宰割如果特别规定，先优先使用，优先讨论。那如果宰割可以检讨完毕怎么样？这时候要去看有没有再从啊，再从规定。那今天给付有刹车失灵的规定的这个条文呢、啊，再从是主张什么？主张什么？不完全给付嘛，债务不履行中的不完全给付嘛，对吧？不完全给付。那今天这个刹车失灵是什么？可补偿不可补偿？刹车不失灵可补偿还不可补偿？可补偿嘛，我是可以补偿，所以主要什么？给付迟延的规定嘛，主要给付迟延规定嘛，对不对？好，所以可补偿瑕疵，好，可以主要给付迟延规定。好，那再好，这个再掉再走，这个好，检讨完毕之后，大家看什么？有没有民种规定嘛？好，那这个民种啊，是特别哈，比较特别啊，这个要看，不一定每个题目都有，好，不一定每个题目都有，好，但怎么样？要看情况，如果有民种的一些规定的话，那这边好可以去做一个检讨，好，这个没问题。好，这是契约责任，好，契约责任。那接着怎么样？侵权责任，好，侵权责任，好，侵权责任。那这个侵权责任就是什么？去找啊，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啊。那这是怎么样？侵害了什么权？一的什么权？受伤，这个损害有什么？受伤跟瑕疵嘛，好，受伤跟瑕疵嘛。所以第一个受伤侵害什么权？身体权、健康权，所以可以抓到184条第一项的前段了、啊，好，过失的侵权责任了、啊，好，184条第一项前段。那如果是刹车失灵呢？刹车失灵这个瑕疵，侵害什么权？侵害的是债权嘛，履行利益嘛，好，所以他主张什么？184条第一项的后段，必须怎么样？加故意啊，好，故意悖于善良风俗风范，加损害于他人为前提啊，有问题？好，这个之后我们在侵权行为的时候再详细的跟各位同学去做讨好，去做这个介绍。那边我再跟各位同学讲，侵权行为要如何思考？好，侵权行为有这个一般侵权行为跟什么特殊的侵权行为？什么情况下要用特殊的侵权行为？什么情况是他的这个思考这个流程？好，之后会再跟各位同学做介绍。等到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一样画体系表，好，思考一个体系表，从它的类型、构成要件到它的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中的损害赔偿的方式跟范围，好，一个一个怎么样教你去做思考。那这时候怎么样？你答题的时候就不会怎么样挂一漏万，而且怎么样？每一个老师要考你的点，都会从体系表里面找到答案，好，很神奇哦，好，可以找到答案哦。有问题。好，那所以损害赔偿，好，损害赔偿有这个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好，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所以这边的损害赔偿责任能力啊，就是探讨什么侵权契约的责任力跟什么侵权行为的好损害赔偿责任的能力，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类型有侵权能力，好，侵权能力，侵权的能力跟债务不履行能力、契约责任、债务不履行能力。啊，它的判断标准怎么样？以识别能力为先，好，识别能力。什么叫识别能力啊？就是对事物有正常认识及预见其行为怎么样，能发生法律效力之能力。好，那是识别能力的规定。好，所以它的比较表，好，42页，好，42页。好，那这个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好，它的前提、它的标准、它的分类，还有它的结论等等。那这边回去我们可以自己看，这个都很简单，好，很简单。好，那再好再接下来，好接下来，好这个43页，我们之后讲到，好讲到这个15条之2的第一项，讲完之后再跟各位去介绍这个题目。好，我们先跳到44页，好44页，来看一下人格权，好人格权，另外一个好这个跟权力比较重要的关系，好这个人格权，好人格权的概念，好。那第二，好人格权益，好最近这几年人格权的考题哦，好这个人格权最高法院有很多关于人格权的判决考出来，尤其像什么名誉权呐、自由权呐、信用权呐、隐私权等等的这种权利哦，那这个最高法院有蛮多的判决，好去做承担，好，所以这个人格权的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所以第二人格权，什么叫人格权？是怎么样与人身不可分离的人格上的利益为标准权利，叫做人格权啊，就是以什么 以人好，以人的本身基于什么人性尊严，宪法上的人性尊严的概念，那所赋予你的这个权利，好，赋予你的权利叫做人格权。啊，它的它的特性，第一个不可抛弃，好，不可抛弃；第二个不可侵害，好，不可侵害；第三个怎么样，不可遗传，好，所以人格权怎么样，不可以当做交易课题。如果当做交易课题的话，违反公共秩序、三公署五项，好，五项，好。那再来第二个人格权种类，有分成一般人格权跟特别人格权。那什么叫一般？什么叫特别？什么叫一般？什么叫特别？特别是什么？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叫做特别啊。好，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叫做特别人格权。那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那怎么样？依照大家的常理，好，依照大家的这个常理，这个怎么样？这个也是跟人生不可分离，好，人生不可怎么样？不可分离，很重要，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话，那这个是叫做一般的人格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好，那这个特别人格权，法律有明文规定。来，这边要稍微记一下，192、193、194条、195条，关于人格权的侵权行为，好，侵权行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地方，192、193、194、195，好，这边有特别这个规范。第一个，生命权，好，生命权192跟194，还有其他生理权、健康权、名誉权、自由权、性命权、信用权、隐私权、征召权，还有其他重要的人格法益，这些都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特别人格权。好，那之所以法律规定特别人格权的这个理由在什么？18条第2项，好，18条第2项，来，前项情形啊，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原因得请求损害赔偿，或什么或慰抚金啊，慰抚金啊，慰抚金啊。之所以怎么样，法律会规范特别的人格权，规范出来有哪些权利是有特别人格权？那就是要干嘛？它的目的在什么？在侵犯这些特别人格权的时候，怎么样？被害人可以主张什么？慰抚金，心灵受到创伤，好，创伤来去怎么样抚慰一下他的心灵，好，抚慰哦。但是注意啊，好，注意啊，好，注意啊，今天怎么样？我们法律上用语，好，虽然我叫抚慰他情，但是我的法律用语怎么样？叫做慰抚金啊，好，一大堆人写抚慰金，看他昏倒，好，不是抚慰，好，是慰抚，好，慰抚，慰抚嘛，电流，慰抚，慰抚，怎么样？好，慰抚金，好，慰抚金，好，好，我写电流很厉害哦，没有啦，开玩笑，好，不是开玩笑，真的，好，好，我写跳舞的，好，来。好，45页，好，45页，来，好，所以来看人格权的保护，人格权保护的这个体系哦，来，好，慰抚金，来，我们看人格权的保护，好，来，人格权法益，好，法益思考保护程式，好，人格权的保护。好，人格权保护，来，他的思考程式，好，思考程式，第一个，好，第一个，先判断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人格权受到侵害，先判断何种人格权这个受到侵害，好，先判第一种，哪种人格权受到侵害，第二个判断怎么样，好，这个。法益，好，法益，这个侵害，这个法益啊，这个不法性的概念，有没有不法性？好，没有不法性，好，没有不法性。接着怎么样？第三个字，如果有人格权，好，人格权受到侵害，而且这侵害怎么样？我们认为它具有不法性的话，这怎么样？我们看主张什么？主张救济嘛，好，救济，救济的手段，好，救济的手段有哪些？好，所以这个。人格权的保护，他的思考层次，好，他的思考层次，依照学术的这个见解，好像台大陈忠老师，还有这个王哲健老师，好，他们这个法益，好，这个人格权的保护，有这三个层次去做思考。好，第一个层次先判断什么，有什么样的人格权受到侵害，那这个题目一定会告诉你们。接下来，好，先比如说后面来49页，好，49页，92年律师的考题啊。就考这个，好，就考这个。来，某乙患有精神疾病，看见红色怎么样？有如流血，好，有如流血，并一直惊恐不止啊！好，同事讲怎么样？明知情形，竟然怎么样？很坏哦，很坏哦，每天穿红衣服去上班，有没有？他知道怎么样？他的什么？他的 partner 有没有一样看到红色有流血，还每天怎么样穿红衣服去上班，有没有？好，穿红衣服上班。好，那 竖起马月亮，禁止假穿红色衣服上班，有理由，有理由。那依照法民法的规定，所明之案，他叫依照什么规定？民法规定嘛。啊，其实这个规定要考什么？其实这个题目要考考宪法哦，还考宪法哦，还考宪法。为什么？你以后就知道了啊，不是以后等一下知道，对吗？等一下知道为什么要考宪法，因为这个跟宪法这种权力的冲突嘛，好，基本权冲突，这考基本权冲突，这考基本权冲突，什么基本权的冲突？什么基本权冲突？什么基本权冲突？来，今天几啊？该乙嘛，好乙嘛。来，几啊什么？穿红衣服。啊，穿红衣，好穿红衣，穿红衣服，哎，穿红衣服上班是不是他自由？什么？他同学。姐啊，可不可以每天穿红衣服上班？可不可以？不要乱放炮啊！穿红衣服上班言论自由啊、哦！那我每天穿白衣服上班言论自由，有没有？好，不是穿红衣服是吗？其实很简单是吗？穿衣的自由权嘛，有没有？穿衣的自由权，有没有受到保护？有没有受到保护？宪法的保护穿衣服的自由。没有穿衣服也不可以嘛，对吧？穿红衣服的自由有没有？有没有？下来保护是吧？不要摇头，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不要，明天不要给我穿红衣服，有没有？一定有保护啊！哪一条？宪法第22条嘛，一般的权利嘛，对不对？一般的权利嘛，对不对？好，宪法22条，一般的自由权嘛，对不对？好，宪法22条，好，宪法22条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有三说嘛，对不对？好，哎，大家要考试了哦，宪法22条有没有？那个李正山老师嘛，对不对？哦，他的这个学说，他最喜欢考22条。哦，李正山老师，政大李正山老师，他最喜欢考22条。不过他去当大法官了，大法官会出题，还是会哦。徐秀老师当大法官还是有出题哦，所以好、哦、还是会出题。好，那 anyway 回来哦，穿衣的自由权。啊，乙呢？乙什么权？乙什么权？看到红色有血，背阴惊恐不止嘛。所以如果要保护乙的话，他要保护什么权？乙去主张甲不要穿衣服，是要保护自己什么权？什么权？什么权？穿衣服嘛，被一只惊恐不止啊！你不要害怕，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不会受伤嘛。所以它是什么？身体权，干什么？健康权嘛。啊，身体权、健康权的主张嘛。啊，我禁止你去穿红衣服，是限制你的什么权？限制你的穿衣服的自由权嘛。那懂吗？那今天，但是我甲如果保护我穿衣服的自由的话，啊，甲的什么，乙的身体权、健康权又遭受侵害了。所以这个题目说考什么？考基本权冲突嘛？是不考题？宪法考题嘛？好，对不对？好，所以他如果没有写是依民法规定说明之的话，啊，大家写什么？写宪法，懂吗？好，好，基本权冲突嘛？好，基本权冲突。好，所以这种考题里面，好，这个好会有一些好像特别一点点，好，特别一点感觉的这种考题啊，会常常考。啊，有时候老师里面突然想到天外飞来一笔，要去出这种考题，那这时候呢？这时候还是要写嘛，哈，不可以写下一题，懂吗？哈，不可以先写下一题，还是要写啊。但是真的，哎，注意啊，遇到不会写，真的要先写下一题，好不好？真的要先写下一题，好，写完之后怎么样？再回来写，好，再回来写，好，好。所以这种题目怎么样？先写下一题，好不好？下一题会更好，好，先写下一题，好，下一题会比较简单，好。那有时候老师怎么样？考试哦，可以先写最后题，为什么？最后题最简单，好像今年的律师考试，前面一共考5题啊，6题，第6题最简单，第6题90分，但它最简单，90分，但它最简单。好，第一题一大人刷塞，有没有？一大人写，好，写了很久，但是拿不高，好，因为是我猜是陈忠夫老师的题目，啊，陈忠夫老师的题给分本来就不高，好，本来就不高啊。最后一个写到90分题目，90分题目谁的题目？我猜陈忠夫老师有出一半，好，陈忠夫老师有出一半啊，陈忠夫老师好老师，好人，好人，所以他分数通常会给的比较高一点，好，比较高一点，而且他题目这点真的蛮简单的，很简单，然后 common sense，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就先看，好，先看完这个，很快花个3分钟，好，3分钟把题目乱一遍，看到哪一题最有 feel， 先写那一题，好，的，反正就是如果第一题觉得还 OK 就先写了，啊，如果完全不会，先跳下一题，好，先跳下一题，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啊，来回来，好回来，啊，遇到这种考题，那这时候判就是 测验，各位同学，因为它不是标准基本的考题嘛，对吧？不是通常考题，所以这个测试各位同学有没有一般的法学素养？好，那像我看到这个题目嘛，好，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比较偏向宪法的基本权那个东西里面套进来来去写。但真的答案也应该要从宪法的基本权那个概念里面来去着手，因为怎么样？老师对人格权侵害保护一样一样。第二嘛，在宪法里面判断什么权被受侵害？对，判断什么基本权受到侵害，然后侵害的方式有没有主权国家是用形式的违法性、合法性跟实质的合法性嘛？是不是？宪法基本权有没有学好？好，没有学好。好，然后回去哦，找那个啊宪法老师有没有好？找宪法老师哦，好，宪法老师会教你，好，会教好你哦，有没有？好。好，好，所以第一个先判断何种权利受到侵害，何种人格权，这个时候假的穿衣自由权，好，跟什么一个生权、健康权吗？好，接着再好，接着下来，好判断，好判断。第二个不法性，第一个很简单，题目一定会给你，题目一定会给你。好，接着判断它的合法性，好，它的合法性概念。好，所谓的合法性，合法性，来，稍微不法性，好，稍微不法性，来，不法性判断，来45页，好，45页，这个第二点不法性判断，来。王哲健老师说，今天在人格权侵害里面，不法性是判断的核心概念。好，也就是说，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人格权的侵害问题啊？皆以怎么样不法性当作他的判断标准，好，当作他的判断标准。那什么叫不法？来，侵害他的权利怎么样？即构成不法，好，不法。我得一定是怎么样？主权违法。那这边就要判断怎么样？有没有特殊的主权违法事由？好，主权违法事由。好，那这个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怎么样？有不确定性啊，不法性的这个侵害认定怎么样？因材。法益权衡理论，如果这个题目里面你出现法益权衡理论这辩护式的话，至少拿五分啊，好五分，好至少拿五分。这个法益权衡六个字，好，法益权衡理论。好，什么叫法益权衡理论？什么叫法益权衡理论？来，今天啊，就怎么样？受侵害人格这个啊，加害人权利及受公益，依照比例原则，有没有？依照比例原则，所以法益权衡理论其实就要讲什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所以这题要考什么？考宪法嘛，对不对？要考宪法嘛，考比例原则，好，考比例原则，好，考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啊，好，考比例原则，好，比例原则是一个什么？法原则，好，不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都有适用，好，都有适用比例原则。像民法里面很多的都是蕴含比例原则概念，好，蕴含比例原则概念都去做处理。好，好，所以第二，在被害人方面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被害人的人格领域侵害的轻重，及被害人以何种行为怎么样导致此种侵害的因素？好，这是被害人样。好，第二个，在加害人方面，好，注意啊，应怎么其侵害的动机？好，侵害动机，比如说刚刚这个题目怎么样？加明知，好，明知，明知已啊，看见红色有如流血，所以加明知已看见红色有如流血，明知哦，那他而且怎么样，竟每天怎么样，故意，好，故意怎么样，穿红衣服上班？请问一下，从题目的描述看起来，谁比较可恶？谁比较可恶？谁比较可恶？甲叫可恶嘛，所以对于甲，好，对于甲明知而且故意的这个情况怎么样？那这个怎么样？要怎么样？要什么？权衡吗？好，权衡吗？好，权衡吗？权衡之后怎么样？哎，你的聪明的小脑袋瓜，如果依照一般正常人思考，你会保护谁？比较倾向保护谁？保护谁？保护的是乙吗？好，保护的是乙吗？懂我意思吗？好，保护的是乙吗？好，所以今天怎么样？老师题目所要你的这个。判断好，判断这个结论怎么样，已经就出来了嘛，好，就出来。那保护谁？保护的是乙嘛，好，保护乙。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你就要想尽办法，把它找理由，好，找理由怎么样来去限制怎么样甲的穿红衣服的自由权，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哦，好，所以这个点呢，要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好，所以在这边不法性的考题里面，好，不法性考题92年的这个绿色考这个考题哦，好，所以今天怎么样？好，所以来今天哦，我们要帮他找理由嘛，好，说这个今天怎么样？甲明知跟故意的行为是不法的，好，不法的，这种怎么样？侵害是乙的身体健康权，这种怎么样？我们要去保护乙的，好，保护乙去怎么样？来，题目说什么？他题目说什么？这个乙无法忍受，诉请法院，好，诉请法院怎么样？禁止甲穿红衣服上班，诉请法院禁止甲穿红衣服上班，好。 好，所以第一个，好，第一个，好，所以第一个神圣，亲和众权利受到侵害，这时候呢，来把这个以甲乙之间的这个红衣穿红衣的自由权跟圣女的健康权拿去描述一下，好，描述一下，接着怎么样，再把不法性概念怎么样丢上去，好，丢上去法益权和理论，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法益权和理论权衡之后的这个结果，来，这时候我们要去探讨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甲，明知嘛，而且他是什么故意的。故意的，所以今天这个情形里面，他比较可恶嘛？可恶的是什么？可恶的是什么？可恶的是他去滥用他什么？滥用他什么？穿红衣服的自由权吗？啊，穿红衣服的自由权吗？对不对？啊，穿滥用穿红衣服的自由权啊，所以你看，他一上午穿公牛队的球衣嘛，二是又穿红袜队的球衣嘛，啊，去上班啊，都是红色的，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明知啊，故意，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他去这个。穿好，行使他穿衣的自由权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权力的滥用 ，very good， good， 好，有没有？非常好，权力滥用，148条的第一项啊，好，这个权利滥用怎么样？明这个损害他人为目的，好，损害他人为目的怎么样？权利滥用，对不对？那这个权利滥用这边也是一样怎么样？法益的权衡原则，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上次上课，好，上次上课有没有讲118、15条一样也是要的。权衡理论、比例原则，好去做处理嘛？好，这是一模一样，好一模一样的概念，好一模一样的概念。所以这种怎么样，就可以提到148条第一项，好这个行使权利违反，好这个行使权利呢，不可以怎么样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好不可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所以他的穿衣的自由权怎么样，他是什么行使权利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所以我要去禁止他嘛，好去禁止他，还要去禁止他，而且怎么样，而且好，而且。禁止他的其禁止他限制怎么样？限制他怎么样？他不要穿红衣服去什么上班吗？好，穿红衣服上班是不是真的完全剥夺甲穿红衣服的自由？不是吗？只剥夺他什么在上班时间，而且在上班地点不能穿红衣服吗？对不对？只有限制他怎么样？仅限制第二点，我把它写在上面好了。仅限制于仅限于。上班的时间跟地点啊，仅限制上班的时间跟地点怎么样？不准他怎么样？仅限于上班时间跟地点怎么样？不准他穿红衣服吗？那对于甲的侵害怎么样？不会太大嘛？哦，甲只有上班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那而且在上班期间啊，上班的这个地点不能穿吗？那如果怎么样？甲不在上班地点，好，比如说怎么样，他派出去外面，好，这个出差，这时候怎么样，有没有限制他穿红衣服？就也没有限制嘛，好，也没有限制。所以相较于怎么样，乙的身体权、健康权保护怎么样，限制甲的穿红衣服的自由权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两相取其利嘛，对不对？两相权衡取其利嘛，谁比较有利，谁比较保护，应该比较受到保护，乙的身体权、健康权怎么样，应该受到比较大的保护嘛，有问题？条外衣什么？好，条外衣什么？好，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仅限于上班跟时间跟地点怎么样？相较于怎么样？好，相较于乙的啊，乙的身体权，啊，身体健康可能会发生怎么样？不可磨灭的，好，不可回转、不可磨灭这个损害怎么样？好，相较于怎么样？那这是怎么样？侵害、限制、侵害。好，限制侵害较小啦。好，身体权跟健康权一受侵害怎么样？有可能怎么样？一辈子就回不来了。好，一辈子就回不来。跟怎么样？只是禁止他就上班期间、上班地点怎么样穿红衣服啊？那这是怎么样？侵害比较小，限制比较小。所以这是怎么样？依照法益权的原则，这是怎么样？以诉请怎么样？法院禁止甲穿红衣服上班，有没有理由？就有理由吗？好，就有理由。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一种考题啊，好，这种考题是比较属于特别的 special 的考题。好，那这说明，那你好，像我如果解这一题的话，我就会运用一些宪法的一些层次、宪法一些概念，怎么样？好，去做这个出发，去做处理，有没有问题？好，这是就比例原则嘛，好，比例原则，好，必要性、适当性跟衡平性嘛，好，这个说明，好，这个最小侵害手段有没有？最小侵害手段，那一个一个怎么样？好，去做这个说明推理，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93年律师的考题哦。好。好，再来人格权，好，人格权，好，第三个层次，好，第三个层次，来跟告诉你先生他的救济手段。如果今天怎么样判断出来人格权受到不法性侵害，具有不法性，那这是怎么样？我的救济手段，好，我的救济手段，好，来， 加油，忍耐一下，快下课喽，快下课喽。讲完就下课，好，讲完就下课。来，救济手段，好，救济手段。好，那今天怎么样？人格权被侵害的话，第一件事情想要什么？要怎么救济？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什么叫侵害人格权？比如说怎么样？我的身体就侵害权，我被你打了一巴掌，有没有？啪，一巴掌，有没有？我被你殴打，好，假设一直在打，一直在打，那你第一个救济手段是什么？救济手段是什么？一定什么？不要再打我了，好，不要打，不要打，而不是嘛，而不是被打就赔钱，赔钱，赔钱，是不是？不是嘛，对不对？一定这样，不要打嘛，好，不要打嘛，对不对？好，不要打嘛。好，所以这个救济手段第一个怎么样？一定是什么？作为跟不作为嘛，这样赶快怎么样？不要做这件事嘛。好，作为跟不作为嘛，对不对？好，那今天作为不作为之后怎么样？如果真的造成有其他损害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损害赔偿嘛。好，主张损害赔偿嘛。好，主张损害赔偿。那另外，好，另外有些在人格权的特殊的这个侵害的时候怎么样？会造成怎么样？加害人会有些不当得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样？盗用人家什么肖像权，好，盗用人家的声音权、肖像权、著作权获得利益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被害人可以向加害人主张什么？主张不当得利。好，主张不当得利。好，所以基本上，好，基本上救济的这个手段有这三种啦，好，这三种，好，这是基本上而已。好，当然有些其他的，好，其他这个规定，好，其他的这个特别规范，那这个依照特别规定去做。但是基本上，我们去思考到在民法上人格权救济手段，那应该有这三种，好，这三种基本上的，好，基本上的。好，第一个作为跟不作这个请求权，那这个规范在18条的。第一项，好，18条第一项，来，我们看18条第一项，来，人格权受侵害什么样？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受侵害之时得请求法子之。哎，18条第一项跟哪一条规定很像？跟什么？跟767嘛，好，767条第一项规定怎么样？很像，对不对？第二个怎么样？妨害除去请求权跟妨害防止请求权啊，18条第一项。好，本条所谓人格权是指一般人格权，怎么样？包含特别人格权在内。好，所侵害是怎么样？对人格权加以限制跟剥夺。啊，此项侵害怎么样？必须有不法性。加害人怎么样？注意哦，他只要有不法性就该当。至于怎么样？至于加害人有无故意过失怎么样？在所不论啊，在所不论。所以怎么样？我不小心，好，不小心，根本不小心是有过失嘛？哦，不小心是有过失，那根本不知道。但怎么样？我的就侵害你的人格权，好，侵害你的人格权，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这样，什么叫不行？哎，没有故意，好，也没有过失，但是侵害人格权，什么？比如说放屁，我想到突然想到这个，有没有很臭嘛？好，侵害隔壁的身体权、侵害权。好烂哈、哦！要枪叫突然解哦，我只想到这个哈、哦，好脑袋都不知道想什么哈、哦。好，回来好、哦，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如果我不是故意，但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阻止你吗？放屁要怎么阻止？好，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哦，拿东西塞住哈、哦，给他一个啊，给他一个塑胶袋。好，回来，好，赶快，我赶快讲完，赶快下课哦。好，来，好，来，第二点，好，第三点，怎么样？所谓侵害，好，除去其侵害，好，除去侵害，怎么样？是怎么样？侵害的可能性，好，请求排除之外，好，必须怎么样？侵害状态怎么样？尚存在，好，尚存在，好，但是怎么样？侵害状态即可，好，即可。不过侵害对侵害之事怎么样？主观上有过失，好，都不管，好，都不管，只要除去侵害就可以了。好，第四点，来，这重要。第四点，所谓的侵害防止怎么样？是指对人格权将来可能之侵害怎么样？赋予呢，这权利得请求妨害、防止侵害发生之权利。好，必须怎么样？客观事实足以怎么样？显然将来可能侵害他人的一个权事实哦。但只要将来可能刷侵害就可以用，不论行为上是否故意过失，好都可以，好都可以。好，来注意另外一个重点啦，来侵害防止的请求的相对人，也就是怎么样？被请求你不要去做这件事的人啊，好，不限于侵害的行为人，好，不限于，只要任何人对将来侵害可能有除去之支配力怎么样，均是相对人。比如说什么？好，比如说一周刊，好，一周刊，或者苹果这个狗仔队偷拍嘛，偷拍了什么？好，比如说，好，比如说怎么样？好，偷拍人家怎么样？好，偷拍你啊，婚外情，好，第三者婚外情，或怎么样？好。乱尿尿，被偷拍很丢脸嘛？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侵害名誉，好，假设是假的，好，假设是假的，好，好，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兼被害人，好，比如说高高，好，高高，好，一周刊，那高高是笨蛋，好，高台大是笨蛋，有没有？好，怎么样？啊，但有点笨哦，但是好，高台大是一只猪，好的，好，高台是一只猪，猪，嗯，啊，妈，高台大是一只猪，好，这时候怎么样？高台大可以做 什么事？在一周刊写高台大是一只猪，有没有？然后下面画就是动我的眼，然后旁边等于猪，有没有？好，再画一只猪，等于猪。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怎么做？不过说我是猪，我也觉得很开心，有没有？猪其实呢还蛮聪明的，有没有？而且很可爱，有没有？好，好，那这时候呢要怎么去做处理？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我可以怎样请求他捕捉人吗？捕捉人，就比如说怎么样？一周刊还没有登的时候，还没有在正在完稿的时候，怎么样？有个廖伟啊打电话给我，哎、欸，高高，哎、欸，一周刊骂你是猪哎、欸，好之后打完赶快打电话去一周刊说，哎、欸，你们不要给我写，不准给我写。这时候怎么样？直接跟什么作者怎么样说，你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好，请求除去其心案，好，请求除去其心案，好，或者是怎么样？今天作者已经写好，那怎么样送到印刷厂去啊？今天侵害你是谁？侵害你是写报道那篇作者吗？可是怎么样？你送到印刷厂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印刷厂可以把这个写的东西印出来，好印出来。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就立刻获得签报，知道他在哪个印刷厂，就开车冲过去，冲过去怎么样？把印刷厂烧掉，好不是、啊？冲过去怎么样？跟印刷厂老板说什么？哎、欸，不准给我印了，好，不准给我印。请问一下，印刷厂老板是在诽谤我的人吗？不是吗？好，不是吗？那怎么样？他对于这个诽谤这件事情传播怎么样？他具有什么支配的能力？好，支配能力。所以不一定是侵害的加害人哦。那只要怎么样？作为这个侵害，除去有支配力的当事人怎么样，都可以请求他怎么样不作为，好不作为，作为或不作为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好，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第五点，好，被害人可以出具法律救济，好，亦可以直接向加害人去请求啊。好，那这是好这个好作为不作为这个概念，好，是八条规定。好，第二个怎么样？如果遭受损害的话，我应该说什么？损害赔偿，好，损害赔偿。来，刚刚讲到了，看到损害赔偿就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什么责任跟什么责任？想什么责任跟什么责任？契约责任跟什么？侵权责任吗？懂吗？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依照契约，因为契约侵害我的人格权的话，比如说刚刚今天给付一个有刹车视野车，然后侵害我的什么权？受伤侵害我的什么权？身体权跟健康权吗？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可以依照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怎么样向你去主张损害赔偿吗？有问题？有问题？那另外怎么样？如果不是契约，好，如果不是契约，而是什么侵权？比如说刚刚说什么一周刊骂高律师，好，高台大是一只猪，有没有？高是一只猪，很棒，有没有？那这时候怎么样？他有没有跟我契约？没有啊，好，没有啊，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我主张什么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去端就可以了。好，所以在损害，好，契约是契约责任，侵权责任，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好，那这里侵权责任要稍微的跟各位同学这个。做说明一下，那今天呢，这个侵权责任，好，契约责任，这边会考你的，好，通常而言是227条第二项，27条第二项，好，27条第二项，因为侵害人格权，人格权什么利益？它是固有利益，好，固有利益，所以今天侵害固有利益，请求原处27条第二项，27条第二项，那今天侵害如果是侵权行为的话，它请求原处什么？看到侵害人格权，人格权一定是一个什么权？绝对权，好，绝对权。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们主张184条第一项前段就可以了，好，不用主张到184条第一项后段跟第二项，好，这个比较难主张，主张184条第一项前段，好，就可以了，过失的侵权责任。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来，注意哦，好，注意哦，这里损害赔偿如果是人格权的话，它有一些特殊的范围，好，特殊范围，民法里面怎么样？有特别针对人格权损害，就侵权责任跟契约责任怎么样？有主张这个损害赔偿责任的特殊范围。好，这边涉及到，好，先跟各位同学建立一个概念，好，涉及到这个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中的范围，特殊的范围，192到195条规定，好，192到195条规定。刚刚我们就讲到特别人格权，特别人格权这个什么生命啊、身体啊、自由、隐私、信用、名誉，好，这个等等，贞操等等，好，这个特别人格权。好，那接下来侵害人格权，好，侵害人格权。那这边法律的特规定，好，各位192、193、194、195，它的区分方式。第一个，我们先去看，先判断，好，先判断今天侵害人格权的结果，造成这个被害人有没有？死掉，好，死掉。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好，死亡的结果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还有一个财产上损害赔偿责任跟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责任。这财产上损害赔偿责任，好，192条规定，192。那如果是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责任，就是什么？就刚才所讲的是什么？慰抚金，好，194条规定，好，所以死亡192加194，财产上损害赔偿192，非财产损害赔偿慰抚金194，好，194。那如果是你看今天造成的结果，侵害人格权的结果不是死掉，好，非死亡，不是死翘翘，好，非死亡的话，比如说怎么样？侵害之后什么？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自由权、隐私权、信用权、贞操权或其他人格法益，好，非死亡的部分的话，那一样有财产上跟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财产上193，非财产上损害赔偿195条的规定， 有没有问题？好，192加195，好，所以尽量侵害人格权。好，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话，这时候才能上192，再来上194。如果被害人没有死亡，而是什么身体健康、名誉、自由、隐私、信用正常，好，这个是193加195，有没有问题？好，所以192加194、193、195、192加194、193、195，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样。反应要反应出来，其实很简单，看今天有没有死掉。好，如果死掉，192加194；如果没有死掉，193加195，有没有问题？好，这是侵权，好，侵权罪。那当然契约，契约一样也有，好，一样也有，一样也有，只不过怎么样？因为民法这边好就已经规范出来，所以在契约者这边，它是用227条之1去准用，准用什么？准用192到195条规定，192条、195的规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边227条之1准用，227条之1一样容易动掉，移动，旁边最著名移动。所以基于啊，基于契约行为导致今天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话，其实227条之1有去准用这个，才产生非常的法律效果。尤其是怎么样，这个准用最重要，在实务上最重要，实际上主张什么？主张的是非产生的。未服侵啊，194跟195条，好，未服侵，好，未服侵可以去主张，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要46页，好，46页，好，这个损害赔偿就有侵权跟什么，好，跟侵权跟债务不履行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回去哦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再最后一个，好，179条的不当得利，好，不当得利179条规定。好，依据法规，好，所以不当得利有权，因为经济活动扩大、科技发展、特定人格权，尤其是姓名权、肖像权，既好具已经进入既有的商场化，就有一定积累，肯定具有参与价值。好，因此侵害特定人格权，比如说肖像权，应该成立不当得利。比如说嘛，像一些运动明星嘛，好，最近最红是李书豪，对，好，李书豪。所以呢，有些人呢，好网站，好这个比如说大陆人，好大陆人就有一个人注册李书豪，只花了4000块人民币，好，但是怎么样？林书豪以后在台，在不是台，在台，在大陆要林书豪三个字要经过他同意，有没有暴力行为？有没有？有眼光，有没有？还有什么？林书豪大抗，有没有？也被注册掉。现在那个网域有中文的，好，中文林书豪大抗已经被注册掉，有没有？好，现在连那个什么林审题，有没有？林来官还有一个也是哦，好，那个不当得利请求权哦，可以去主张，有没有？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人格权就跟各位介绍这边。那隔壁啊，47页呢，好，这个立体演练，好，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好，它这些人格权考虑有两种，第一种怎么样？损害赔偿救济手段型，那就是第一个，好，第一个，第二种提醒就是后面的，后面这个不法，好，不法性侵害，好，不法性侵害92页律师考题，那这个我们都已经跟各位说过了，那这个好，回去立体演练部分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好，一样有问题可以留下来问，谢谢各位。